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她丈夫坎坷的情感经历。面对有过两次婚姻、两个孩子的男人，这位女客人的婚后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 酒吧这个地方我还是第一次来呢。主要是听说你爱听人讲故事，我就想把我家的事儿啊跟你说说。 我这里啊有很多客人都是为了讲故事才第一次来酒吧的，我特别欢迎。 是吗？ 来，先喝口水，慢慢说你家的故事。 哎，谢谢啊。其实啊，之所以想说说，主要是今年春节回老家的那几天真的是特别憋屈。 怎么了？ 我和我老公一直在这边打工，春节前一路风尘仆仆地往老家赶，刚到家我这一口气儿都没歇就帮着婆婆做晚饭，可是刚一动筷子婆婆就开始发牢骚，说玉华一天到晚的干活，可你呢，夫妻俩一起赚钱总比一个人赚钱多吧。 玉华是你老公？ 啊，对对，啊，刚才忘说了，他叫玉华。 哦，那你婆婆的意思是一直都是你老公在工作是吗？ 对，其实他说的也没错，这些年啊一直都是我老公在工地上干活，我只是在家里做家务照顾他。其实我何尝不想也出去找个工作呀，可是早些年我就是干活干得太拼命，前两年去医院一查才发现我肝脏上长了血管瘤，肾上腺也有结节，大夫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要钱还是要命。 这么严重啊？难道你婆婆不知道你的身体情况？ 嗨，她知道，可是在她看来这些都是小病。哎呀，当时在饭桌上他看我不说话，就又跟我老公说，玉华呀，你儿子都15了还不赶紧买房，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们早就给你盖了3间瓦房了。哎呀，是啊，3间瓦房多了不起啊，可是他哪知道当年盖房子多简单呀，宅基地是村里的，一分钱都不用花，是吧？砖瓦也可以用自己挖的泥和窑厂去换，门窗也都可以自己做，可现在的房子呢， 再说了，老家也不是没房子，要说在城里买房，那房价，所以啊，我一直觉得何必到处借钱去买房子呢？无债一身轻多好啊，儿孙自有儿孙福，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嗯，有道理，不过老人家的想法很难改的，你就听他发发牢骚，回到这边呢，你们还可以自己过自己的吗？ 其实他之所以会发这些牢骚，主要还是因为觉得我没把他的孙子当亲生的养。 你的意思是？ 我没告诉你呢，我和我老公啊是半路夫妻。我之前离过婚，没孩子。他之前呢也结过两次婚了。我和他是在我开的店里认识的。那都是8年前了，当时我已经离婚了，为了生活就在菜市场自己开了个小杂货店。我这老公经常来店里买东西，他虽然是在工地打工的，但是人却长得很文雅，只不过眼神总是很忧郁。听他的口音我就知道他和我应该是老乡，所以有一次我就问他来着，结果果然没猜错。后来他才告诉我，他注意我很久了，但一直没勇气跟我打招呼。半年前他来这边打工，跟一个老板搞装修，结果年关的时候老板竟然跑了，他大半年挣的20000多块钱的工钱也打了水漂。要不是几个弟弟接济，他就得露宿街头了。俗话不是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吗？我们俩同是天涯沦落人，所以虽然刚认识，却有说不完的话。那年的春节我就决定跟他回老家了。 你们这么快就在一起了？那当时你了解他之前的婚姻状况吗？ 当时只了解了一部分，我也知道他这个岁数长得又一表人才，人品也好，怎么可能没结过婚呢？而且他说起孩子张口就是孩子们孩子们的。可是他又跟我说他老婆是很多年前意外去世的，只留下一个女儿。 哎，这是什么意思呀？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结过两次婚，而且第一个老婆也不是死于什么意外，而是自杀。 啊？为什么呀？ 这也是我老公心里一直过不去的坎儿。我老公是在帮外乡人砌房的时候认识他的第一个老婆的，她叫阿英。我老公说她长得有点像台湾那个女演员叫什么刘雪华。 这么漂亮？ 他俩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交往1年多就结了婚。这一晃日子过了7、8年，两人的感情一直特别好。结婚之后呢，他们俩就一直住在老家，还生了个女儿。可谁也没想到，就在女儿6岁那年，一天晚上我老公正在看电视，阿英突然进门跟他说了一句他已经喝了农药。 啊？怎么这么突然呢？ 是啊，我老公一开始也以为他在开玩笑，可是跑到堂间里一看，竟然真的看到一瓶那个甲氨磷掉在地上，他当时就傻了眼了，问阿英为什么要这么做。可这时候阿英已经说不出话了，他脸上在笑，可是眼泪却一直在流。后来啊，乡亲们赶紧把他送到了镇上的卫生院，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那到最后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自杀？ 我老公也是后来慢慢想明白的，主要问题就是出在我公公婆婆身上。他们两老一直相信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可是啊，阿英只给他们生了个孙女，而且一直也没有想要二胎的打算。 所以我这婆婆呢一直就在不停地唠叨，她又舍不得说自己的儿子，就成天在阿英面前埋怨，说她没出息什么的。这阿英呢又是个倔脾气，性格又很内向，你说她这天天受婆婆的冷嘲热讽的，所有的委屈又都憋在心里，再加上啊她从小又有胸闷的毛病，经常咳嗽喘不上气儿，两样加在一起，她可不就觉得死倒是个解脱。 唉， 阿英这一死，她娘家人直接闹上了门，要不是我这婆婆躲了起来，可能连半条命都没了。 那后来你老公又结婚了？ 他本来是不想结的，因为他真的很爱阿英，一心只想从一而终，所以啊周围十里八乡的媒人给他介绍对象，他是一个也没看上。但是后来有一天他被朋友叫去喝酒了，那天一起喝酒的都是邻村人，其中啊还有个没见过的女的叫小丽。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小丽却跟我老公说了好多暖心的话。那天她喝了不少酒，回家的时候走路都不利索了，这小丽就主动要求送她回家，而且那夜晚她竟然就住在我老公家里了。第二天我老公送她回家，路上遇到一个亲戚，那个亲戚啊把我老公喊到一边，偷偷地跟他说，这个小丽是附近出了名的一枝花，风流程度甚至都可以写成金瓶梅了 啊。 据说啊她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出去打工了，有一段时间回到村里之后啊跟邻村的男人结了婚，可生下一个女孩之后她就抛夫弃女，这些年她又认识了很多道上的人，甚至有一次他还带回来一个虎背熊腰的光头，身上还雕龙画凤的，据说啊还带着家伙呢。 这种女人你老公也敢娶？ 知道这些之后他怎么敢呢？家里人也都反对啊，可是这小丽却缠上他了，对他那是软硬兼施，还寻死觅活的。之前因为阿英的事儿，我老公真的是怕了女人寻死，万一再闹出一条人命，他那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所以啊最后他还是娶了小丽，而且这小丽也承诺自己会改的。 这种话可信度也不会太高吧？ 其实一开始还好，而且他还跟我老公生了个儿子，我婆婆自然也很高兴，全家人也都以为可以过上安稳日子了。之后我老公就和他来到这边打工，那时候挣钱也不容易啊，何况我老公还要养活一家四口。 小丽没工作？ 他天天就是吃喝玩乐，花钱也是大手大脚的，更何况这么大的城市，花花世界诱惑多大呀，所以这小丽又不踏实了。她开始不甘心过穷日子，天天就为一点小事和我老公吵。每天我老公累得半死回到家，不仅一口热饭没得吃，而且啊还经常要挨骂。其实他也有很多机会挣大钱，无非就是跟小丽认识的那些生意人干，可那些人都是投机取巧，跟明偷暗抢没什么区别。我老公呢不愿意干昧良心的事儿，所以才会惹小丽生气。 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日子确实没法过到一起了，所以后来他们就离婚了。 一开始还没真正离婚，小丽是自己偷偷跑的，我老公到处打听一直没找到人。后来呢有一次业主请他在一家新开张的饭馆吃饭，在那儿他竟然遇到了小丽。哎呀真是做梦都想不到啊，小丽竟然是那家饭馆的老板娘 啊。这都什么情况呀？ 自然是傍大款了呗，他找了个有钱的老头，表面上说是一起合伙开饭馆，实际上 就是做了人家的小老婆。 果然是本性难移啊。 所以啊，我老公这才和他离了婚，小丽重回江湖，又开始他风花雪月的生活了。这就苦了我老公了，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我呀，也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他的。 当时你真的不介意他的这些情况？ 不介意，我喜欢的是他这个人，而且他的前两段婚姻错又不在他。我就想着只要两个人踏踏实实地过日子，没有过不去的坎。而且这两年工人的待遇也提高了，我老公也有一技之长，所以啊，这些年我们也攒了点钱。只是没想到啊，一听说我们手头宽裕了，小丽竟然跑到我老公的书呆面前说，早知道手艺人能赚到钱，我哪能离开他呀，毕竟我们还有个儿子呢。 嘿，还有这么不要脸的呢？ 不要脸的事儿还多着呢。这十年来，他对自己的儿子是一直不闻不问，在外面不知找了多少男人。现在他老了，也想着为自己的后半辈子谋出路，他竟然觉得自己和我老公的那段感情才是真爱，而儿子就是他的筹码。 他不会真想回来吧？ 那还能有假？所以啊，我们儿子在读初一的时候，小丽突然就开始对他嘘寒问暖了，甚至还给他买了一部手机。自他有了那个手机之后啊，他的学习成绩就开始直线下滑。你也应该知道，我这个后妈难当啊。这孩子正在叛逆期，可我却不能说他，对他再好他也不领情。其实过去我们母子俩关系很好的，他也会喊我妈妈，我辅导他功课，送他上学，带他去看病，我把我能给他的全都给他了。可现在呢，我多说一句都不行。有一次啊，早上已经过了吃早饭的时间，可他还没起床，我就给他下了碗面条，让他快起床，否则这面要坨了。可你猜怎么着，他竟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他那个眼神啊，就像是在看仇人似的。 哎，孩子不懂事，只要你丈夫和婆婆脑子清楚就行了呀。 还说婆婆呢，他更糊涂。 这难道他也被小丽哄住了？ 就说今年春节吧，我都没给我妈买一件新衣服，却给婆婆买了一件蓝色的羽绒服。我知道他这些年也不容易，不仅帮我们拉扯两个孩子，还带着二儿子家的一个女儿。所以这些年啊，我不但逢年过节就回老家看他，而且只要他生病或者农活太忙，我都会回去帮忙。不过每次都是一样的，头两天见到我，他恨不得对我掏心掏肺，可是过了几天，他就怎么看我都不顺眼了。 为什么呀？ 哼，他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啊，别人的儿子都做了老板，赚了大钱，可他的两个儿子一直都只是普通的打工仔，这让他一直在亲戚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他呢，就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到了儿媳妇头上，觉得是我们这些做儿媳妇的一个个都不是旺夫的女人。 这都什么思想啊？ 其实我从来都没计较过这些，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可是今年初一的时候，婆婆竟然没穿我给她买的衣服，而是穿了一件大红的棉袄，甚至逢人就炫耀说，哎，你们晓得这棉袄是谁买的吗？是我孙子的亲妈给我买的。小丽还说，谢谢我帮她带孙子呢。 嘿，她还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但当年小丽是怎么对她儿子的，她全忘了。 所以我当时真的是气得快吐血了，你知道吗？这事儿就连他家老二都看不下去了，也跟我婆婆说，小丽是什么人，你们怎么就看不清呢？哎呀，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不在家的这些日子，小丽一直在和我婆婆接触，给她灌输后妈哪有亲妈好的思想。 所以啊，我婆婆就一直希望小丽和我老公能复合。而且啊，我婆婆还听说小丽这些年在外面混得不错，如果回来了，兴许还能凑钱给孩子买房子呢。 混得不错，一辈子都在满嘴跑火车的女人，她说的话老太太也敢相信？那你老公呢？不会也信了吧？ 所以啊，这次从老家回来，前两天我也试探性地问过他，要不我就成人之美吧，这孩子啊有亲妈了，婆婆也满意，只要你一句话要他，我立马就走人，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你老公怎么说？ 就是他后面跟我说的话才让我跑过来想跟你说这个故事的。 哦， 他说他可以买房子给他儿子，把儿子带走也行，我不稀罕，要我跟他复合那是不可能的，他以为我这里是收容所吗？然后他就把我搂到了怀里，看着我说，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不容易，我早就决定了，我们就这么活到了，过到死。 哎，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分享的故事。哎，你稍等啊，我这就送你一杯鸡尾酒。是你的鸡尾酒，你刚才说你肝脏不好，所以啊，我为你调的是不含酒精的鸡尾酒，它是由红石榴糖浆和干姜水调成的。 谢谢谢谢，这都被你记住了。本来我来这儿也不是为了蹭酒喝的，就是想找个人聊聊。 现在不仅聊了，还能喝一杯健康的鸡尾酒，不是更好吗？ 是啊，稍微有点辣，不过酸酸甜甜的，味道不错。 我想把这杯酒叫做幸福。很多人认为幸福的味道应该是甜蜜的，但是我却觉得，没有体验过生活的苦辣与酸楚，却怎么可能知道甜到底是个什么滋味呢？幸福不是老一辈流传下来的子孙满堂，也不是挣了大钱买得起房子。我认为对于婚姻而言，幸福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明白什么样的人是适合与自己相伴到老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原作楚梦，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谷子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第二台开个又连单，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